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啊！我记得上一次企喺呢度讲台上同大家分享圣经嘅话语同埋神嘅道嘅时候咧，当时正值系夏天啦，咁咧就气候系温和嘅。咁啊，而家又嚟到一个新嘅季度嘅当中吓，咁啊，有阵阵嘅秋天嘅凉意都喺我哋嘅身上感受得到。喺呢度咧，紧祝各位弟兄姊妹身体健康。身心靈裏面都是豐盛的，都滿心的感恩。不知道你在這個夏天裏面有沒有出門去旅行，有沒有經歷一些旅途上面的一些喜樂呢？好了，很多人呢，無論上班也好，或者退了休也好，都很喜歡呢，趁著夏天或者這個比較平穩 的天氣的時候呢，就出外去旅行，經歷一些旅遊裏面的樂趣的。可能有些人會留在本地本國來到去做旅遊，或者有些人出國在海外來到做這個旅遊。無論如何，大家都在這個旅遊的途中呢，有很多經歷，很多體會。尤其是現在影相很方便，一個手機就到處隨手拍，可能拍下了很多你旅遊裡面的一些的留意到所喜歡的一些一切的事情和人物。我們都很感恩，人生是一段是不停在走向的旅途。有人甚至乎會說，就算你沒有出門去旅行，你每一天都是過著人生的旅途，由你出生開始的每一天直至到如今，我們都是在經歷旅途上的一些事情。有些年長的弟兄姊妹很喜歡去回顧回首他的過去，看看由他出生一路到今天走过什么样的人生的旅途，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往往很多时候呢，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回忆，或者有很多的感悟，甚至乎呢有很多的反省，重新去学习。无论怎样，人生的旅途是每一天都要去经历，而且不能够是停止了下来的。旅途其實就是人生的一種閱歷，有很多體會的。人生裏面的旅途都是一種信心的操練，以及叫我們成長的。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對人生的旅途一個正確的看法。否則的話，很多時候我們都帶著很負面、很消極、很難過的心情去看我們人生的旅途。其實不需要的。如果你讀聖經，你發覺聖經裏面很多個人物都是走過他們人生的旅途，在其中怎樣經歷到這位神來到在信心上面給他們有學習、有操練，還有呢是有成長的。今天看的這個人物呢，就叫舊約聖經創世記裡面很著名的一個人物，叫做雅各。雅各的一生當中，我們發覺他最大的福氣是什麼呢？就在旅途當中他遇見到神。如果你看創世記咧，有關於雅各嘅記載咧，係好長篇嘅。由佢點樣出生，由年青一路到中年，以至到咧成年，甚至乎個去世，都有詳盡嘅嚟到記載。而今日所睇嘅呢段嘅經文，創世記第二十八章呢段短短嘅經文咧，就係講緊雅各其中一段好重要嘅佢嘅人生嘅旅途。喺當中，佢竟然係遇見呢位神。所以遇见神，即是说他经历到神，他认识了这位神，而因为这个经历、这个认识，以至到是发展下来他怎样与神的关系等等。所以我们看雅各的人生，或者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人物的人生，都是给我们做一个借镜，给我们来到学下怎样来到去经历神，在信心上面做些什么操练。所以我同今日盼望藉著以下嘅時間，同大家一齊去睇下雅各嘅人生嘅旅途，佢點樣經歷神。其實你何嘗唔係，或者我何嘗唔係，可以喺我哋人生旅途當中，每一天都可以經歷神呢？我哋人生嘅旅途而家去到邊度咧？係咪同樣都可以經歷到神呢？你有冇諗過過去呢一段嘅人生嘅日子，喺邊一段時間好特別、好深刻、難忘嘅？是你经历过神的，认识到神的，甚至深深体会到这位神和你的关系呢？看雅各的人生，我就看到这一点。盼望今天我们看雅各的人生旅途，都看到我们自己是怎样的遇见这位神。 與神相遇的經歷呢，可以咁講，就係話我哋生命當中呢最寶貴嘅一種嘅追求。我哋需要追求嘅，唔係話淨係坐喺度，我哋就能夠等到去嚟到經歷神。我哋要追求，所以我哋喺教會聚會裏邊，我哋不斷嚟到幫助弟兄姊妹一同去追求，在靈性嘅嗰個豐盛上面去追求，靈命嘅成長上去追求，聖經嘅知識道理上我哋要追求，同埋與神嘅經歷裏邊。来到去有追求，追求就是代表着我们需要一切的付出。但很感谢主，我们今天不是孤单一个人在追求这位神，经历这位神，乃是在一间教会，我们一起去经历，一起来到学习神。如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记载，就发觉其实雅各当时那段人生的旅途是没有喜乐的，没有喜乐的人生旅途。在这段经文里面很详尽的来到记载告诉我们，其实人生旅途岂不是应该常常欢乐咩？我哋都盼望系咁样，不过好可惜，却唔一定系咁样。竟然调转嚟有好多唔欢乐、唔快乐，甚至乎有哀愁、有悲哀嘅经历喺我哋人生嘅旅途上。咁我哋点样去睇我翻我哋自己？点样从当中去嚟到经历神，以致我哋得着更大嘅鼓励同埋帮助咧？圣经讲翻转头就系呢个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千丝万缕的一种关系，也可以呢是一路由年轻就一路争持，以至到去到他们年长各自都成家立室的时候，都仍然在那里争持。圣经记载雅各的出生很特别的，圣经创世纪25章是告诉我们，当雅各和以扫出生的时候，他们双生子，所以两个争着来出先，争着出世先做长子。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雅各就用手抓住，紧紧地抓住以扫的脚跟，即不让他出，即希望他自己爬头出生先。但是很可惜，当然不是，就以扫出生在先，雅各出生在后。结果长子这个位置就给了以扫，而雅各只能够位居第二这样。所以后来呢，他父母亲就给他起名字叫做雅各。原来雅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抓住，捉紧住那个意思。其实呢度就系睇到雅各一生里面就喺度到处去捉紧一啲嘢，捉紧佢希望捉到嘅财富啦，捉到嘅地位啦，同埋甚至乎捉到长子嗰种嘅蒙嘅父亲嘅祝福，都系一路找住。其实谂翻转头，我哋都有啲似雅各，因为我哋都好想找紧好多我哋觉得好重要嘅嘢。我哋年轻嘅时候都希望嚟到找紧，能够机会能够攞到好嘅学问啦。好的学历、好的学位等等，到我们出来社会做事，我们都希望找紧机会能够拿到一个最好的工作，我们说找到一份顺工就好了，有最高的人工、最多的福利等等、最多发展的空间等等。再后来我们就觉得钱财财富很重要了，我们要找紧机会去做投资，而且希望我们的投资能节节顺利，而且是很快的，就使到我哋財富嚟到增值等等，我都希望找緊呢啲。到咗我哋弟兄姊妹某一個年齡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現我哋乜嘢都玩到曬啦，但係我哋仍然好想找緊嘅係健康，係嘛？好多人好緊張，好著緊佢身體嘅健康，找緊呢個健康，或者保持我嘅青春嘅活力等等，我哋都好想找緊呢樣嘢，甚至乎我哋好想找緊嘅係乜嘢咧？是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不要有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要有那么多内心里面的纠结和烦恼纷争等等。我都希望找紧这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找紧神呢？找紧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的同在，你与神的同行呢？找住，是不是这个是今天一个好好的来到反省和思想的一个字眼在当中的。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一生去追求，去找一些他想得到的东西，但他又偏偏得不到。于是乎他就用尽心计要骗取从他哥哥以扫那里拿到他长子的名分， 咁機會嚟啦，聖經創世記就話俾我哋聽，有一次當呢個以掃打獵翻嚟之後，非常之口乾啊，於是乎咧，雅各已經預備好咗一碗佢哥哥喜歡食嘅紅豆湯，於是乎咧就用一碗嘅紅豆湯就嚟到咧，係讓阿以掃咧將呢個長子嘅名分賣咗俾佢啦。有人話有冇咁兒戲啊？咁就真係好兒戲嘅，因為當人心急嘅時候咧，就乜嘢都唔諗嘅，唔諗後果嘅。有陣時我哋都試過有咁嘅經歷啊，收尾先知道後悔，哇！點解我竟然答應佢啊？我竟然應承佢啊？又的而且確咧係有咁樣嘅事情，以掃就係咁樣就將個長子名分咧係俾咗呢個雅各，雅各就用盡心計，終於奪取到佢心頭裏邊所希望得到嘅呢個長子名分。聖經話俾我哋聽，以掃就係因為佢點樣啊，輕看咗佢長子嘅名分，結果就讓雅各咧得逞啦。咁呢度俾我發現一樣嘢就係、是、人生裏邊，我哋知道乜嘢叫做要睇重嘅，我哋就要好好嘅睇重。作為基督徒，我哋要睇重我哋呢個蒙恩得救嘅身份，要睇重耶穌基督嘅救恩，要睇重我哋與神嘅關係，要睇重聖經裏邊俾我哋生命嘅教導同埋指引，要睇重神係我哋嘅牧者同埋我哋嘅供應者，一定要好好嘅嚟到睇重，而唔好輕率嘅嚟到處理。弟兄姊妹，這個需要我哋彼此嘅鼓勵，唔好輕看神俾我哋咁多嘅恩典與憐憫，其實都係俾我哋機會，唔好錯過。我哋要找緊與神嚟到同在嗰個時間。唔單止佢呃咗佢個哥哥以掃，後嚟用盡心計又呃埋欺騙埋佢個爸爸啊，即係個父親啊，以撒取得咗呢個祝福啊。本來呢個祝福咧，佢爸爸以撒係要俾阿以掃作為長子俾阿以掃嘅，但係因為咧被呢個雅各咧所欺騙底下，就以為呢個嘅雅各就係阿以掃，於是乎就將呢個長子應該得到嘅祝福咧就俾過咗阿雅各啦。結果佢就一步一步嘅嚇。用盡心計咧，就結果咧得到咗佢最想得到嘅，就得到長子嘅名分，得到長子嗰份嘅祝福。但得到未必好喎，得到亦都好多時候帶嚟俾我哋更大嘅損失同埋更大嘅傷害嘅。啊，聖經結果就廿創世嘅27章就話咧，父呢、這個以掃啊，因為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呢個雅各，心裏説：我要殺我嘅兄弟。雅各佢都系后知后觉啊，后嚟先发现到啊，原来我细佬雅各咧就一路铺排紧呢条咁嘅路，就引我咧跌落呢个陷阱同埋圈套里边，最后就夺取咗长子嘅名分同埋长子应该要得到嘅祝福，所以佢唯有产生一种心里嘅怨恨。弟兄姊妹，点解人心里有怨恨呢？因为觉得有人对佢唔住。所以他心里有怨恨，而这种怨恨呢可能潜磨他一生一世，潜磨他几十年，在他内心里面产生那种怨恨，直至到最终圣经说后来的两兄弟在很年长的时候才来到释了这 种怨恨。所以我们暂时会发觉我们要好好地处理我们心中的怨恨，不要被他积存在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最受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心中有怨恨，而在这个时候的以扫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心里面不断重重复复暗暗沉沉地在说，我要杀死雅各，我要杀死雅各。但不要忘记，当他提到雅各的时候，他竟然说是我的兄弟，两兄弟之间竟然动了杀机，可想而知是多么严重。这个世界里面兄弟手足不和，常常都见到，因为这种不和产生心里面的怨恨，以致到怨恨到的地步，要去拿他的命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人心里很复杂，可能这个时候的以扫没有讲出来说要杀了雅各，但心里面就不断重重复复日以继夜地来到心里面来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很牢嘈的，心里面很多声音的，而那些心里面的声音呢会有一天 会触发我们那种愤怒，很爆炸性的愤怒，以致到呢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行动，结果带来一些更大的伤害等等。在这件事情当中，是让我们是更深切的去了解怎样处理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怨恨和愤怒呢？感谢主， 当后来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得蒙他的拯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圣灵，圣灵就会教导我们，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去调解我们内心里面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懂得怎样去处理我们内心里面的怨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要祷告去经历神，得着神的医治。结果他的妈妈就是利百加，结果就一直都很痛爱这个雅各，就偏袒着雅各，于是乎就来通风报信，就不得掂了，你的哥哥以扫现在想要杀你了，想这个字就是说他还没有行动，趁着他未有这个行动，但我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快点走了，现在你就要听我的话，起来逃跑。其实利百加不嬲都叫阿雅各听佢嘅话噶啦，由佢点样佢夺得呢个长子嘅名分，夺得取得呢个爸爸嘅祝福，都系一路都系佢嘅妈妈利百加嚟教紧佢，叫佢听佢嘅话啦。而家最后啦，大祸临头啦，冇谂到结果系咁嘅，都要话你要听我话，起来你要逃跑啦。逃跑系唯一嘅一条出路，否则嘅话咧，雅各咧嗰条命咧就保唔住啦。系最唔好嘅方法，但系亦都冇办法选择。有其他選擇，所以就要起來來到逃跑。這裡我們停一停，想一想，就是說雅各這麼多年以來為了要奪取更大的利益，但到頭來是怎樣呢？他是一個失去，一個很大的損失。他失去什麼呢？就是平靜和安穩的生活。本來人生就是很簡單，很平靜，能夠和諧就是最開心，但偏偏人的罪令到我们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去，以为得到但其实是失去。所以我们要好好衡量，今天我们要这么紧张要争取的，是不是我们真的最需要的呢？还是当你得到之后却带来我们更大的损失呢？譬如有些人举个例子，很想得到财富，但是因为为了要得到财富，他就失去他的健康，失去了生活里面的平衡，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家庭。好像得到，但其实失去的是 更严重。所以他的人生的旅途，雅各就是充满着很多形容词。你说他很孤独，一个人逃跑，很无可奈何，他不想离开家，他一直都是跟着妈妈生活的，但是无可奈何一定要走。走的时候走到很好贫嫩，好彷徨，甚至乎最后迷失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当时的地方到处都是旷野，是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光景。所以我们说他人生的旅途是当时来讲是没有喜乐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经历你的人生某一段日子是没有喜乐的呢？为什么会有那些不喜乐呢？我们不要只是埋怨那个当时那个环境，我们要反省一下，究竟是什么缘故去造成我今天去到这个这样的环境，来到这个状态呢？我们很多时候不断来到抱怨埋怨，甚至乎咒诅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原因是何来呢？不是因为我没有好的这个机会，而是机会给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去把握那个机会。譬如我们没有把握机会去悔改，去回转，一路一错再错，继续错下去，结果我们就去到一个没有喜乐的人生的旅途了。但是我们发觉，当人的生命去到低谷的地步，一个最不开心的地步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遇见神的那个时刻。遇见神的时刻，原来是在我们，你发觉你可能认为没有可能的情况底下，神他就出现了，神他就出手了。所以我们最低沉的地步的时候，你仍然倚靠神，好好地想一想神和你的关系，不要彻底的放撇或者放弃或者放手，或者我躺平了，我不理了，不是的。这个可能就是你能够遇到神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听过很多基督徒分享的见证，他们在什么时候认识神、经历神，就是他们患了重病的时候，或者他们生意失败的时候，家庭的关系 是分裂得很紧要的时候。但当他愿意安静去反省，他就听到神的声音，让他能够在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遇见神， 結果就能夠將佢係能夠將佢拉翻上嚟，從一個低谷裏邊拉翻上喺個人生嘅高地。我哋感謝神，好多基督徒都有呢啲經歷。雅各就係其中一個咁嘅人，佢就係一個有咁嘅例子俾我哋睇到。聖經話俾我哋聽，當時佢迷失喺呢個曠野裏邊，走咗成日嘅路程，已經太陽落山啦，已經夜幕低垂啦。呢個太陽落了嘅意思代表就黑暗。其實不是只是講緊環境的黑暗，不是講緊天與地的黑暗，其實是講緊佢內心的黑暗，講緊佢內心裏邊嗰種嘅痛苦，嗰種嘅冇出路，就係咁樣。結果佢就唯有在那裏躺卧睡覺。屋企有最好嘅房間，有最好嘅一張牀，最好温暖嘅被窩，但係而家乜嘢都冇，只能夠係。我哋話瞓喺地下度，望到天上，可能一啲嘅天上嘅繁星點點掛，可能係咁樣。但冇辦法，太攰啦，太疲勞啦，跑咗一天嘅路程，結果佢都喺咁嘅似乎唔應該舒服嘅環境裏邊，佢都瞓著咗覺。有陣時我哋都係咁樣嘅，不自覺地咧就瞓著咗覺啦。其實，我哋停一停，諗一諗，詩篇係話俾我哋聽一個道理。詩篇四十六篇第十節講得好好嘅一件事。我邀請大家同我哋讀呢一節聖經啊，預備起嚇。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呢度講俾我哋聽，神係對住呢個寫詩歌嘅人，你話你哋要休息，包括咗雅各。雖然是咁奔波勞碌，喺咁沒有喜樂、沒有平安嘅人生嘅旅途上面，但係你要學習休息。而呢個休息嘅意思唔係話乜嘢都唔理，有啲人就話：，我唔理啦，咁啊去瞓覺就算啦。要休息，跟住就話要知道神。原來我哋休息就放低我哋嘅自我，讓神嚟到掌權，讓神喺你生命當中做帶領。從今之後要知道呢位神原來唔係淨係理論上、道理上嘅一位神，喺你生命當中與你息息相關嘅神，要知道佢就係神，而且神嘅名要被尊崇，即係話咧，唔係淨係話從細個我聽阿爸阿媽聽到有關於呢位神咁簡單，而係你生命裏邊有冇將神放喺第一位，做一個最崇高嘅位置，讓神喺你生命當中被高举被尊崇啊！呢个就系我哋喺呢段经文里边嚟到反思嘅。可能好多时候我哋跟住大队都唱咗好多好多嘅诗歌，但系唱诗歌嘅时候，神系咪因为你嘅唱诗歌而被尊崇呢？我哋要反省，有冇喺我哋唱诗歌嘅当中，神嘅名被高举，神被绝对嘅被尊崇呢？我哋唔系净系斤斤计较住嗰首歌嘅歌调好唔好听，嗰啲歌词写唔写得优美，最重要呢首诗歌系能够唱出神嘅美好，同埋我哋内心里边对神嘅敬拜同埋尊崇，呢点系好重要。雅各就喺呢个地步要学到呢样功课啦。喺佢过去都系靠自己，不断用佢心计，用佢自己嘅机心去做事情。結果一樣一樣都被他拿到了，得到了，他的名字一樣要找到了，但其實他失去的是更多，尤其是他沒有認識到神，但是就在他人生低谷裡面，在這個人生低谷的旅途上面，他認識神，他遇見到神，結果他就作了一個夢，相信這個夢都是神給他的。聖經說這個夢是怎樣呢？他夢見一條梯，這條梯就立在地上，即係個腳喺地嗰度，然之後就呢行梯咧一路就向上升，去到天上。然之後就話咧，有神嘅使者喺呢堂梯上邊咧，上去下來，上去下來咁嘅意思。好明顯，呢個一個好特別嘅夢境，而呢個夢境裏邊係一個信息，係要讓呢個係低沉嘅失望嘅雅各要認識神。而呢堂梯好明顯就係一個好。整個夢境裏面的重心所在就是這堂梯，他夢見。不過我們看一看，就是說原來夢見這個動詞在整本聖經裏面第一次用這個字，就是夢見。 咁跟住你就發覺聖經有好多夢嘅記載啦，係嘛？就呢，但係由呢度開始，第一次記載咗就是、雅各喺一個咁失落嘅人生旅程裏邊，佢竟然發咗呢個夢，而呢個夢係讓佢能夠係遇見神。所以好好嘅嚟到去收集你人生嘅夢啊，可能你人生裏邊嘅夢咧，裏邊嗰啲夢境都有啲意思俾你。不過你要好反省，你作個夢當時喺一個咩嘅人生嘅情況裏邊咧，咩光景裏邊咧，都係嚟到值得嚟到去思想嘅。創世記裏邊咧，其實有三場夢嘅，即係我哋要分析嘅時候，創世記裏邊有三場嘅夢，嚇都係好重要嘅夢嚟嘅。第一場嘅夢就係雅各之夢咧，就是、今日聖經所記載啦。而裏邊呢堂天梯咧，就預表咗道成肉身嘅耶穌基督。因為後嚟喺呢個約翰福音裏邊咧，係有記載呢件事情嘅，係引用在耶穌基督嘅身上嘅。啊，梯就代表住咧由一度去到另外一度啊嘛，由地下爬到上高啊嘛。所以梯係一個過渡，係憑著呢堂梯，我哋能夠有呢個經歷，能夠去到神想要我哋去嘅地方。而耶穌基督就係道路、真理、生命，係帶領我哋去認識神。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個預表，而這個梯，這堂梯在這個時候是能夠幫助雅各知道，就是你過去人生一路在為地上的事情去打拼，追求的地上的事情，但是這堂梯是幫你從地上爬到上天上去認識這位神，不要只是顧著一味追求你地上的事情，你要更加認識追求天上神為你預備的。第二場夢是約瑟之夢，大家都知道聖經裏面另外一個人物呢，就很懂得作夢和解夢的。那約瑟何時發夢呢？如果你讀聖經發覺呢，就是他爸爸給了一件彩衣，就是很漂亮的衣服給他穿上之後呢，就跟著就記載說他作夢了。他夢到兩個夢，就見到 他的兄弟要向他下拜，他爸爸媽媽都要向他下拜，記不記得這件事情呢？整件事就是由他穿了件彩衣開始的。所以這裡呢，後來彩衣就變成血衣，大家知道，就是 被傷害，所以他預表了耶穌基督的受難、復活和赦罪，因為後來他約瑟呢都寬恕了他害他的哥哥等等這件事情。第三場夢就是法老之夢，埃及王法老他發了夢，不懂得為什麼，正如個個都人人自危，因為解不到皇帝的夢就真的要殺頭的，但約瑟就出來了，就解了這個法老的夢，並且幫助他怎樣來到渡過一個當時的饑荒之年的時候。所以這裡都是預備了神對世界的審判，但又另外一方面呢，在困難裡面總是有機會的，就是因為這個饑荒的來到，就間接令到雅各帶著他整個家族呢就移居進入了這個埃及地。結果呢，十二支派呢就得以呢是避過了這個饑荒之災，並且呢是孕育成長，成為一個很強大的民族。所以你看到每一件事情呢，神的手都在背後來到去執掌著的。所以這三場夢在創世記裡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雅各之夢呢，後來去到約翰福音的時候就記載了，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的身上，這個人子就是耶穌基督。所以雅各的夢其實就已經是預表和預告了耶穌基督，就是神的獨生的兒子，將救恩帶來到地上，人因著相信耶穌基督，就建立了和神和天父有一個和諧美好的一個關係。由此可見到呢，雅各所發的夢那堂梯呢，就是預表基督，很清清楚楚。而基督就是我們得以上升進到神的國裡面那堂天梯，我們很感謝神。所以這個發的這堂天梯之夢呢，其實就是講一個福音，講一個救恩，也講緊我哋永恆永生嘅一個盼望所在之地嘅。而希伯來書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節咧，都補充話俾我哋聽。我請大家讀出呢節聖經啊，一齊嚟嚇。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喻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喻我們。好啦，呢段經文咧就係補充説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神在古时候，特别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是让人去知道神和神对人的那个计划的。而雅各的人生的旅途，或者旅途上他发这个梦，亦都是神所用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晓谕。什么叫晓谕？本来是不知道的，现在你知道了，你明白了，就是这样。而基督就最后将旧约里面所一切所讲的这些预言都应验实现在他的身上。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如果你未曾相信耶稣基督，赶紧的，快快脆脆，今天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我们仍要持续的来到敬拜神，同埋去传扬主的福音，建立和主更美好的关系。因为圣经很清楚讲，主基督要再来，主基督要再来，所以我们要持守住这个末世的盼望，就是这样的道理了。圣经里面呢，梦呢是有很多意思的，也有很多功能在当中的，而最重要是用来传递神的旨意的一个管道，就是通过这些梦境呢，就传达了神的旨意了。有人说呢，旧约圣经里面的梦呢，通常都是跟救恩同埋咧宣教有關係嘅，你留意睇下，由雅各、約瑟、亞伯拉罕一路講落去咧，都係同救恩而宣教啲全福音啊，將神嘅救恩咧傳播到地極等等，都係有直接嘅關係喺裏邊嘅。而夢咧，往往好多時候就係我哋一種潛在嘅意識，喺平時咧受到抑壓，我哋盡量唔去諗佢，唔去理佢，但係到你瞓覺徹底嘅休息嘅時候咧。这个梦呢，就你掩盖不住的，它就会在这个时候呢就会走出来的。就是你根本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潜在的意识的一种的另类的表达的方式。当人在梦中与神相遇的时候呢，往往就将我们内心深处里面的事情呢揭露出来。而有时候被揭露出来的东西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或者都我哋潛藏喺呢個裏邊，或者我一直去否認呢樣嘢，但其實喺夢裏邊咧就會咧直接去表達出嚟嘅。當然今日唔係講緊夢嘅呢啲嘅解釋啊，只不過從聖經裏邊我又發覺真係有好多夢嘅記載喺聖經裏邊啊，所以我哋喺呢度特別提一提，神俾我哋有發夢，會唔會就係為咗要解去我哋內心裏邊嘅啲嘅嗰個結咧？有時我哋有啲心結喺裏邊解唔到。神通过一个梦是提醒我们，他要解我们内心的结，或者我们跟人的不和，跟人里面的纷争，可能听过一个梦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到有一个人，他经常发梦，梦到他过了身的爸爸衣衫褴褛，即是穿些很破破烂烂的衣服，所以他梦醒之后，他经常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做这个梦。后来有人告诉他，你是不是跟你的过去的爸爸，你爸爸生前的时候，你们有些未能解决的积怨呢？他说是的，我很生气我爸爸的，直至他过身我仍然生气他。他说这个梦是告诉你，你需要现在解除这个心结，释放你自己。所以除此之后他就开心很多，又不再发这样的梦。所以神通过一些梦呢，是来到提醒我们，是来到教导我们。最重要就是与神相遇，在你人生旅途当中要不断去经历这件事情。日间的梦往往很多时候就是夜晚的梦，很多时候我们日间渴想和追求。这个时候雅各渴想追求的就是平静和谐美好，多过是要争夺地上的事情。神就给他作这个梦，让他经历在天上这位神一路都眷顾他的。你知不知道神爱你的？你知不知道神给你一条上天梯的路？你知不知道？所以第十五节，神在这个梦里面竟然对着雅各这样讲，讲了很详细的一番说话。神用我这个第一身的称呼来讲，而用对着雅各你这个来表达的意思。所以这里是讲一个我和你的关系，很亲切的一种关系。神很多时候都愿意直接跟我们对话，跟我们讲，你想不想听呢？神怎么对雅各讲呢？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与你同去， 无论你去边度，我都必保佑你，并且带领你最后将来你要归回翻翻嚟呢度嘅。咁后嚟呢件事情实现咗噶啦，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咗向你所应许的。原来神一直要使用雅各，要成就神佢自己救赎嘅旨意。后嚟我哋读雅各嘅人生咧，果然真系咁样。通过雅各有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就建立了以后的以色列的国度等等。结果雅各睡醒了教的时候，他就冲口而出一个很大的感悟，他说耶和华神真在这里。跟着他就说，说什么？我竟不知道，我竟然不知道。其实这句说话可圈可点的，因为雅各怎会不知道有耶和华呢？他肯定知道啦，从他的上一代，阿伯拉罕、以撒等等一路遗传下来的这些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他一定知道的。他有这些知识的，有这些资料在他脑袋里面的，不过他是没有经历。所以呢度话我竟不知道，系讲紧佢系竟然冇呢个经历。过去咁多年，我都冇经历神，冇遇见神。我头脑上太多太多宗教嘅知识，有关于神嘅道理我都知道。你讲头我就知讲尾啦。不过我冇经历，但系而家我竟然在这里，神竟然喺边度啊？喺我人生嘅旅途，我最落拓、最失败、最失意。最蒙羞的日子就是 要逃跑，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竟然才知道这位神，我一直以来都不知道，我竟然不知道。会不会这个就是我们呢？我们读很多圣经，听很多讲道，一年五十二个礼拜日，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全部出席曬呢啲崇拜，我聽咗五十二篇講道，上咗五十二次嘅主日學，參加咗好多次嘅團契同埋查經，但究竟我哋有冇經歷神？神喺我哋生命裏邊有冇做一啲翻天覆地嘅改變你自己咧？還是我只不過係因循住呢個習慣呢種模式咁樣去過活咧？但係人喺你人生嘅旅途裏邊，神話唔係，我要你總有一次。你要遇见神，对你来讲是哪一次呢？你有没有期待这一次的经历呢？临到你身上呢？在这个时候的雅各，他承认自己何等的无知，在这方面很原来我不识的，我以为我很识，但其实我是不识的。但梦境就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都是的，否则的话我们都总是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理解，我以为我是这样的，我以为我这样是对的，但其实原来发觉神是通过多种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作梦。当然不单止作梦，也都有很多方式是提醒我们，帮我们去认识真正的自己。你有没有认识你真正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自己都是自以为是的自己，又或者人家告诉你是这样的，但实质不一定是这样。但神想你知道的是你真实的我是怎样的我，神认识你是最清楚的。所以你回到神的树，让神去教导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我还未是成为这样的人，我要怎样的努力去改变，去学习，去追求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灵修，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要默想，为什么要敬拜。其实全部神都要来建立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是蒙神喜悦、蒙神喜欢的自己。神真实的存在，而且就在这里，虽然我们看不到祂，但祂却时常的在我们旁边。是的，神就在我们旁边，就跟我们很近，圣灵就活在我们里面，不断给我们教导。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灵的提醒，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读了一段圣经好像很有受感动，但是盖上圣经之后又忘记得一干二净等等。但神并不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消失，他就不存在，神仍然是存在 的一位神，你有没有愿意不断在你人生的路上遇见这位真实的神呢？神一直都在这里，而且讲得好笑一点，就是神亦都在一直等着我们去遇见他。神一直在等，等等你来到走来遇见神。你有没有给神这个机会呢？还是你一路只是自我中心，走自己的条路去夺取得到自己所得到的东西就算呢，而忘记神呢？有些人很懂得利用神，用神的名义去讲很多东西，做很多东西，但他并没有让神来到去进到他的内心里面。但神说，孩子，我盼望你来到我这里认识我，遇见我，你有没有愿意这样做呢？雅各在这个时候，在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竟然就能够遇见神。回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世界成日搞乱我哋，世界点样搞乱我哋咧？就成日想嚟占有我哋，要我哋忘记神嘅存在，或者将神放喺一个唔重要嘅位置。啊，而家咁样就好噶啦，你唔使谂太多有关神嘅嘢嘅，谂你自己就得啦。咁，好似世界好中意咁样嚟到误导我哋嘅，要我哋忘记神，或者将神放喺一个唔重要嘅位置，啊，唔着紧嘅位置。但系我哋需要调转嚟。世界想欺骗我们，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去了解到神想我们怎样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神的。但以赛亚书先知讲了两次话神不忘记我们，第一次在49章15节，他说神说，然而神说，我却不忘记你，你会忘记我，但是神说我不忘记你。弟兄姊妹，神就是一个这样爱我们的神，神是一个很执着的一位神。我们说神很执着的，执着他不会忘我们，忘记我们的。神应该照道理就大条理由说，哎，算了，你忘记我，我又忘记你了，你不睬我，我又不睬你了。但神说我很执着的，无论你怎样我都不会不记得你的，我仍然爱你。第四十四章，以赛亚四十四章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这个很强调很坚持的一句说话。为什么我不忘记你？因为我做你的，我让你成为今天的你，都是我，我怎么能够将你忘记呢？就好像父母亲爱的儿女，儿女成长之后，无论他变得多坏，父母亲仍然说我必不忘记你。这个就是爱，深切的爱。圣经说神是以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爱来到爱我们。在这个梦里面，神三次对雅各都讲到说有关于你的后裔。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雅各啊，雅各啊，你不要灰心，反而你要跟从我，因为我已经为你做了一个人生最好最美好的一个 plan， 一个美好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达到你的子孙和后裔。可想而知，神是没有忘记雅各，也都很着紧雅各。而且三次提到他的后裔，就是13、14节那里说，神说我要将你雅各所托我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然向东西南北来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有没有看到你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很多很多你，是强调了神很关注雅各，很爱他，不要灰心。如果我们去到好像雅各的地步，可能一早已经灰心放弃我们自己，但神说我都没有放弃你，我没有将你忘记，并且为你的人生，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家族做更美好的祝福，更美好的来到准备。所以讲到后裔，其实大家都知道圣经讲的后裔有两个意思，一个讲肉体的后裔，即真真实实有血脉相连的后裔，另一个就是属灵的后裔。对我用我们的说话来说，我们都用肉体的角度去说，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雅各他们的后裔，我们都是外邦人，不过因着耶稣基督得着救恩，领受神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又成为了圣经所说的这些后裔，属灵的后裔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神都没有将你和我来到忘记，让我们能够被归纳在这个祝福的这个境界的里面去。 神俾人做梦嘅目的唔系叫人害怕，唔系叫人惊，系叫人有盼望。你睇圣经里边都系嘅，每一个梦最后本来就系带嚟惧怕嘅，但最后系有神嘅祝福喺当中嘅。即系只要你肯听神嘅说话去做，你就唔会有害怕，将你嘅害怕转化成为盼望，感谢神。所以今天在你人生路上，无论面对什么惧怕的事情，你交托给神，你所惧怕的东西就会转化成为给你的一个最美好的祝福。结果结论了，讲到雅各睡醒觉作了这场梦之后，他醒悟过来，他生命里面灵性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化。他做了一件事情，圣经说雅各清早起来，将所枕就是那个石头用来做枕头的，他就搭起来做一条柱。这个其实就是最初型的一个的敬拜的模式，或者最初型的一个献祭的模式。然后就上高就撒啲舀啲油在上高，因为他们经常出门都带着油，油是用来是做医治的功效等等，但也可以用来献祭的。结果就为那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做什么？伯特利。所以圣经里面经常听到伯特利这个字，很多教会都用了做伯特利教会这个名字。原来伯特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非常好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原来在那里他遇见神，每一天当你经历神，那个就是神的殿。感谢主，你人生里面有多少个伯特利呢？有多少事你经历认识这个伯特利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一块镜，给我们照镜，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这个人的身上，在他的经历里面，我们也都有经历，有学习，还有反省。如果雅各遇到神，你在你人生的旅途里面又有没有遇到神？如果他能够懂得献祭敬拜神，你是没有懂得你要感恩，献上感谢的祭给神呢？如果他进入到伯特利神的殿，在你生命里面，你是站在神的殿的门之外边呢，还是站在神的殿的门的里面呢？这个就很在乎你是否很着紧你要追求认识神。结果神在经过很多很多年之后，当雅各又成长了，又建立了家庭之后，神又给他吩咐你要回去了。他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你曾经在那里作梦的地方，住在那里，要在那里起一座坛，筑一座坛给神，就是献祭给神。因为当年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追杀你的时候，神就向你显现的那个地方。感谢主，神没有忘记到雅各，虽然他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苦处和困难重重，但神终于都没有忘记他，让他能够建家立业，并且是来成就神的后来的终极的救赎的计划。献一座坛，筑一座坛给神。弟兄姊妹，雅各学习筑一座坛，过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筑一座坛给神，因为他想的都是想为他自己，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但是这个经历改变了他，虽然当时很简陋，他就用石头搭了一个坛，但当他后来成就了，有财富了，他就可以正正式式起一座坛，在那里献上燔祭来给神。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想过你要献祭给神，回应神的爱，感谢神的慈爱，感谢神给你的宽恕？好像刚才那首诗歌说，神是你的牧者，是你的供应者。神不单止供应我们财富和物质的享受，神更加供应给我们有属灵的福气。你要献一座坛给神，献坛给神是讲你和神有没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你唱一首歌献到神面前，都是献一筑一座坛。你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做一个感恩祈求，都是献一座坛。你为别人来到筑土，为别人来到祈求，做一个代求者，都是做一座坛献给神。但愿不是当年第一次雅各是一个人在做这个梦，但是当后来神给他有十二支派， 人口眾多，他有一班人一起去編織這個屬靈的天國之夢。今天講了個人的問題很多，但是有沒有想想，作為教會，作為平安堂，我們不是單獨每一個人自己在這裡發一個屬靈的夢，但願我們一起發一個美好的夢，為神去編織一個美好的夢。神究竟想我們教會平安堂今時今日要成為一間怎樣的教會，在這個地區裏面是能夠發揮什麼作用和功用，一起編織這個夢，一起來到築一座壇，榮耀歸給神，讓人看見平安堂，平安堂的弟兄姊妹能夠認識神，歸榮耀給神，一起築一座壇，不是單獨自己好像獨行俠一樣，只是個人自己的追求靈性的長進，不是這樣，是一起去追求，一起成長，一起築一座壇，榮耀歸給神。人生的旅途你可以遇見神，但遇見神就不是只是單獨立的一個事件，遇見神之後好像雅各一樣，他就築一座壇給神，讓我們人生的祭壇是不斷的焚燒，好像聖經告訴我們舊約的時代以色列人他們的聖殿裡面的壇火是不滅的，永遠都不熄滅的，日以繼夜的燃燒，就好像在羅馬書保羅說，我們要獻上我們的生命當作活活的祭物獻給神，每天都是一座生命，就是一座祭壇侍奉神，生命就是一個旅途，在旅途裡面認識神，你越認識神越經歷神，越來到享受神的同在。作為教會，我們都在一個旅途裡面，我們在大家當中分享講道都有很多年，很感恩大家給我機會，我和大家一起走這段人生的旅途，在平安堂的敬拜和侍奉和成長當中，我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神與大家同在，一定是有在我們的整間教會的旅途上面，我們都是可以認識神更多，經歷神更多，但願我們經歷了神之後，我們繼續立志成為人生的祭壇，教會就是一座壇，不斷地來到榮耀侍奉歸給神。好，讓我們同心禱告。感謝主給我們有聖經裡面的信息，有雅各這個人生的旅途給我們做一個借鏡，提醒我們有什麼地方需要更多聆聽神給我們的教導，是我們不知道的，我以為自己知道，好像雅各一樣，但竟然是不知道。神啊，求你幫助我們再更新我們的靈，更新我們對你的認識，再跟教會讓平安堂繼續夢你自己的福，在我們這個地上的旅途上面繼續來到發光發熱，好像永恆的壇火一樣，榮耀歸給神。我們同心禱告，是奉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